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母亲节的这个和你说说诗，廖伟棠，你介绍哪个诗人呢？ 是啊，今次介绍一位很感人的母亲，可以说是。还有呢，我想诗歌史上都没有这样的人，流传在世的三本诗集其实全部都是写给他的幼女。 嗯， 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呢？那就要从这位金枝美玲的身世讲起了。金枝美玲现在在日本很出名，可能是真的国民诗人一样，真的大家最受欢迎的一位童谣诗人，写 儿歌或者儿童诗的。但是他自己的身世都挺惨，小时候呢很小，爸爸就去世了，跟着妈妈改嫁了。他呢其实20岁开始他就开始发表作品，他是大正时期，即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人了。20岁的时候呢他发表很多童诗，就当时都出了名了。但是很快他结婚之后呢，他的老公呢就不给他写作，也都不给他参与文坛的所有的事了。还有是一个很嫉妒心很重的男人，经常借以打他家暴。咁样过咗三年之后呢，咁佢又忍唔住啦，佢又提咗离婚啦。咁佢老公话离婚都得，要同佢抢个女嘅抚养权。咁佢当然嗰、那个时代100年前嘅日本，一个女人系可以讲系无权无势啦，佢一啲办法都谂唔到。咁最后呢佢就自杀。自杀之后呢，咁佢慢慢就文坛遗忘咗佢。去到60年代，上个世纪60年代，一个就好鍾意佢嘅读者，就找到了他弟弟，竟然还在生。他弟弟呢就原来保存着他最后三本诗集手写的、就是写给他女儿的。最后呢就才公诸于世啦。大家我们现在才可以看到金枝美玲一个这么优秀的诗人就真的被埋没了。嗱，我首先同埋讲下佢本诗集嘅名字叫《天堂里的妈妈》，系佢自己改嘅名字。点解叫《天堂里的妈妈》咧？我一开始以为系佢写佢过咗身嘅妈妈，但其实佢系讲佢自己咯。 以佢个女嘅角度， 系啦，佢喺天堂写呢啲诗，留呢啲诗俾佢个女，同埋留俾我哋啦吓。 系，咁我哋首先听听佢呢一首作品啊，《积雪》。 积雪，金枝美玲。上边的雪冻得慌吧，被冷冷的月光照着呢？下边的雪压得慌吧，被那么多行人踩着呢？中间的雪闷得慌吧，看不见天，摸不着地。 积雪就是日本童谣诗人金枝美玲的作品。 积雪呢其实是我看的他的第一首诗，很久之前他还未出版中译本的时候呢，我看到这首诗已经是印象很深刻。即是一个人是可以这样去想象事情的，我们看到雪只会想到是一层雪在地下，他将雪分为三层，上面的雪很冻，最下面的雪呢就被人压得，被上面的雪压得好顶唔顺啦，又有人喺度行，但系佢觉得中间嘅雪最惨，系好寂寞，因为佢见唔到天又见唔到地。咁我觉得系佢自己嘅自放，因为咧佢结婚三年咧，几乎系被软禁咁滞，即系佢嘅老公咧想佢变咗一个彻底嘅家庭主妇啦。咁所以佢好多诗咧，全部都系围绕住佢间屋入边啲嘢写嘅。佢见到嘅嘢好有限。咁日日对住凑住个细路女，跟住呢就写啲闹钟啊，写啲啲虫仔啊，总之系经过佢屋嘅嘢。咁呢个积雪呢，我諗佢系佢自己嗰种苦闷嘅心情嘅一种流露，即系佢就好似中间嘅雪咁样，得唔到任何安慰同帮助。 见唔到天又摸唔到地啊。 系啊， 呢首就系《积雪》，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听《蜜蜂与神》。 蜜蜂与神，金子美玲。蜜蜂在花里，花在庭院里，庭院在围墙里，围墙在城市里，城市在日本的国家里，日本的国家在世界里，世界在神的怀抱里。那么神在哪里？神在小小的蜜蜂的身体里。 蜜蜂与神金子美玲的作品， 是啊，蜜蜂与神首先就可以看得出呢，即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是可以超越自己身处的束缚的。咁呢首诗好令我想起呢，这个艾米莉·狄金森啊，佢都有一首诗是写蜜蜂的，佢嗰首是讲蜜蜂同春天，但呢个蜜蜂与神更加有趣，你睇，佢从一个好小的地方开始写，从一只蜜蜂写，越写越大，好似个涟漪咁扩开嚟。蜜蜂在花道，花在庭院，越扩越大，跟住在日本，日本在世界，但世界在哪里呢？那世界在神里面，但最后如果个小朋友就会追问的嘛，那妈妈，那神在哪里？那妈妈就会跟他说，原来神就在一开始那只小蜜蜂的身体里面已经有神的存在，即是全部最后又回去所有的起源那里，就是一个小生命，它已经有最大的能量在这里，佢身上寄存住， 系其实咧，我头先听阿廖伟棠讲咧，话佢啲诗其实都系送俾佢嘅女噶嘛，有冇人知道佢嘅女嘅下落系点？ 我查过一下，即系都系即系好寂寞咁样过去咗咯，呢件事，即系喺嗰个战乱嘅时代吓，咁啊冇活得好老咁样。 系唔知佢有冇机会睇过妈妈嘅作品？ 应该都有嘅，因为佢嘅好彩佢细佬，即系金子美玲细佬一直保存住啦，同埋一直都有关照佢嘅后人。 嗯，好，咁我哋跟住要听《月亮和强度》。 月亮和强度，金子美玲。十三个强盗从北边的山上下来，一支黑色的队伍要来洗劫村庄。一轮圆圆的月亮从东边的山上升起，洒下银色的光，覆盖了村庄。黑色的队伍变成银色，银色的队伍不知不觉穿过了银色的村庄。十三个强盗找不到村庄，也迷失了回家的方向。天空是银色的，世界是银色的，十三个强盗哭了，落落落落鸡叫了。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月亮和强度，金子美玲的作品， 是啊，这首就是一首典型的童谣啦、儿歌啦。但是这首儿歌呢，它的美丽之处在于呢，它是浑然天成的感觉，同埋呢，它是将呢儿歌入面那种正邪对立颠覆了。即是当一首儿歌唱到一些强度的时候，即是传统的讲法当然是强度是负面的，但是在这首歌入面的强度很可爱，可能好像一班小朋友过家家这样，他们是黑色的嘛，强度穿成黑衫夜行衣这样，但是呢他们估都估不到呢，他们被月光呢染成了银色，即是这是一个私人的想象。跟着呢他发现他们落到个村庄，整个村庄都被染成银色，他们就好像一滴水溶了落到大海里这样。跟住哇，全部都系银色， 佢哋屋企黑色噶嘛，但佢揾唔到翻去屋企，最后就好可爱咁样，呢班强盗喺度喊，即系好似小朋友想象咁嘅，你又可以想象系一班小孩子喺度玩紧扮强盗嘅游戏。 好难想象点解会谂到呢个诗嘅内容， 尤其系嗰个月光嗬， 系咯， 啊好美丽嘅，其实即系强盗明明系一种残暴嘅嘢嚟嘅，但系俾月光一照咧，都变得可爱起嚟。 系，仲要角角鸡咁样叫出嚟，变咗成件事好可爱。 系啊，咁喺佢嘅眼中咧，这个世界始终有佢可爱嘅地方。我觉得佢都唔系话完全绝望，佢绝望只不过系对人嘅绝望，或者对成人世界嘅绝望。 系，尤其是佢系要写俾佢个女啦。跟住我哋要听《金鱼的雾》。 金鱼的雾，金子美玲。寂寞的土里，金鱼在看什么？夏天的池中的水藻的花和摇曳的光的幻影，静静的土里，金鱼在听什么？轻轻的落叶上边夜路的脚步声，冷冷的土里，金鱼在想什么？金鱼屋里从前的好朋友们。 《雨的雾》就是日本童谣诗人金子美玲的作品， 哦，非常之感人的一首诗。其实他不只写过一首这样的金鱼的诗的，因为呢日本如果我们知道传统会去庙会，啊，会买些金鱼捞金鱼玩的嘛，他都试过几次，即买回来他家，即给个女看，啊，这样。但是呢玩玩下，金鱼很快死的啦，就跟正常的鱼不一样嘛。咁佢就想象金鱼喺雾入边会谂到啲乜嘢，睇听到啲咩，睇到乜嘢，咁全部都系佢呢个金鱼嘅童年嘅记忆喎。因为佢被喺鱼池捞出嚟卖之后咧，佢就已经失去咗自由啊嘛。咁完全即系令我谂起金子美玲佢自己，其实佢童年都几开心嘅，因为咧佢爸爸开书店。他爸爸过身之后呢，他妈妈跟他祖母一直经营的书店，所以他才看了很多书，但后来长大之后，即是才一切变了。最后他说金鱼他会不会挂念呢？他最后呢他是挂在金鱼屋，金鱼屋就是卖金鱼的店铺。其实如果大家在香港的金鱼街你去看看，你就会知道，你就会有同感，一条条鱼装在个，如果是现在香港装在那个胶袋里面绑住喺度，跟住灯照住，但系佢都会睇下隔篱有啲咩鱼，即系佢都系有同伴嘅，可能呢个就系佢最后嘅记忆啊。 系呢首就系《金鱼的雾》啊，咁但系一见到有坟墓嘅出现，会唔会有 不祥之兆啊？系嘛？ 不祥之兆 系啊！佢好多好剧，我呢一集咧讲嘅好多系佢后期少少嘅作品啊。下一集我先再斗翻讲佢早期嘅作品。咁其实后期作品好多都有呢种好凄凉，即系不祥之兆啊。比如下一首咧，我觉得系都好切合母亲节。去读的，但是你会觉得是真的这对母子很相依为命，很悲惨的一对母子。 我们一起听听《杉树》。 杉树，金子美玲。妈妈，长大以后我会变成什么？杉树的孩子在想，长大以后我就像山顶上的白百合那样开出大香味的花，长大以后我就像山脚下的黄莺那样唱出柔美的歌儿。妈妈，长大以后究竟我能变成什么？杉树的妈妈已经被砍伐了，山风冷冷地说，变成你妈妈那样的木材就可以了。 杉树金子美玲的作品。 嗯，这首真的写着人的宿命啊。咁杉树的孩子就好似所有嘅小朋友咁样，最中意问就系大个咗我会做乜嘢咁啊？吓，呢个好天真、好好嘅一句话嚟嘅，咁仲好似入边寄托咗好多希望咁样。但系咧，妈妈仲未嚟一切回答佢，即系杉树嘅妈妈。咁佢就于是呢个小孩子就谂啊，我大个咗点样点样点样，就好似所有小朋友咁样，佢讲咗好多嘢之后，佢发现诶，妈妈已经被斩咗啦。已经被砍伐了，咁跟住咧吹过嘅风，好漠然咁同佢讲：啊，呢个就系你嘅命运，你大个亦都好似你妈妈咁样变成木材嘅啫， 就已经得啦咁。 系啊，好，我觉得好残酷，好，即系一啲希望都睇唔到嘅一首诗。咁当然啦，对于人嚟讲，变成木材系所谓成才啊嘛，但系对于一棵树嚟讲，系佢呢个完全系迁就你人类嘅需要啫。 系，同埋都系最后尾都系俾人斩咯。 即系你长大有几多憧憬，其实你摆翻落人又系咁样，就好似前几日我哋倾开话，即系香港培养嘅小朋友要使几多钱啦，又要过五关斩六将啊，赢座起跑线啦。咁最后有一个人就冷冷地讲咗一句，就话：，诶，咁又点啊？大个咗又唔系帮阿李嘉诚打工咁样，就系咁样咯。即系一个现代社会，每一个人都被赋予咗一个即系未来成为一粒螺丝钉嘅责任，所以你依家你好多憧憬，最后都系归于平淡。 系啊，咁呢个真系比较令人哋凄凉嘅感觉啊！ 好惨啊！ 明明啊，小杉树系谂住可能好似百合咁，有一阵带香味嘅花，或者好似黄莺咁，可能有啲好听嘅歌声。 自由自在咁样吓，但系最后都系变成一个木材。 跟住我哋听听好事情。 好事情，金子美玲。破旧的土墙倒塌了，露出来一片坟墓。从道路右边山的背后，墓碑门看到了大海，总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每次路过都很高兴。 好事情就是金子美玲的作品。 啊，这首诗呢其实是他即最后期的诗之一啦。我觉得他都有点想到未来的自己。啊，他可能在那三年即遭受家暴啊，还有禁锢那三年呢，他不止一次想到过死啦。啊，但是他想到死之后呢，他在另一个方面去想，啊，对于死亡的人或者对于坟墓来讲，啊，乜嘢係好事情？我覺得一個詩人就係有咁樣嘅柔軟嘅心，佢非常柔軟嘅佢心靈。咁佢可能因為佢都見過，可能一個墳墓嘅墳場嘅牆倒塌咗之後咧，啲墓碑咧反而係可以望到前面係大海啊，係一個靠近大海嘅墓地啊。咁於是咧，呢個好柔軟嘅心靈嘅金枝美玲咧，每次睇到呢個場景，佢都好開心。佢諗唔好收翻起部牆，咁樣咧，即使係死去嘅人咧，都可以睇得到大海。 哦，咁呢個就係好事情啊嘛！ 但係當然啦，你咁樣去諗一諗，你都會係籠罩喺一個死亡陰影下嘅好事情咯。即 係 即使就好似俗語講嘅，任何最壞嘅事，坏到极点都会有啲好事嘅咁样， 我相信应该好切合佢当其时嘅心情。 系啊，对于佢嚟讲，真系有啲生不如死咁啦。咁佢唯有去谂，我死咗之后咧，仲有啲咩可以补偿我或者满足我嘅我嘅对美嘅憧憬啦，对自由嘅憧憬。但虽然佢自己唔可以去到大海，咁死咗之后可以望住大海，一直个墓碑对住大海，都几好啊咁样咯。 即好像苦中作乐咯，可能他写作就是他的乐事了。 讲不上乐事，我觉得是一个自己安慰咯。咁最后当然都安慰了他的女儿，亦都安慰了我哋，可以咁讲吓，即系话呢个人世咁凄凉，但系都仲有一啲好事情发生紧嘅咁样。 系，咁我哋今集就介绍咗佢比较后期嘅作品啦。 系， 下一集我哋就调翻转去翻比较前期嘅作品，系咪？ 先苦后甜啦，前期咧就其实都唔甜得去边噶啦，因为呢个就系佢嘅童谣嘅特色，唔系纯粹快乐嘅吓，咁都系带住啲淡淡嘅忧伤同寂寞嘅。 系，咁我哋下星期咧就会继续介绍日本诗人金子美玲，下星期再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